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超。 我和陆素心、老贾、齐家四个人朝那条轮回巷走去。进去的时候，我走在最前面，陆素心和齐家走在中间，老贾断后。其实这条巷子不长，如果是白天的话，应该一眼就能望到头，但黑夜好像把所有的距离都拉长了。我们用手电寻找着门牌号，这期间从一扇窗户里还跳出了一只黑猫，把我们吓了个半死。走到过半的时候，齐家忽然压得叫了一声，我问又怎么了。 那里有人。 齐家一头钻进陆素心怀里瑟瑟发抖，我和老贾也是心里一阵发毛，隐约能看到齐家指的那个方向有道黑影浮在那儿。我们两个壮着胆子把手电光一起往那个方向一照，我差点骂娘，哪王八蛋把一件破衣服挂那儿啊。那个漂浮的黑影只不过是一件挂在破窗户上面的衣服，今晚有风，让风这么一吹啊，在黑夜里看起来就好像闹鬼一样。没事儿，就一件衣服，我说着伸手把那衣服往下一扯，应该是有些年头了，一扯还就烂了，然后拍拍手，行了，走吧。 兄弟等等， 老贾忽然把手电光移到了墙角，碎砖瓦里面好像有一块铁皮。老贾走过去把砖瓦扒了开，从里面抽出了一块已经生锈的铁皮，像是那种挂在门上的门牌号。我们凑过去一看，前面一半已经腐烂生锈的都看不清了，后面有两个数字，好像是2个4。我们之前讨论过，一般人们认为的不吉利数字无非就是4和13。四是因为在中文中同了死的字音，13则是西方传过来的，不过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在民众心里形成这个观念。这2个4应该算是非常不吉利的门牌了吧。难道就是这儿吗？我们四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终于老贾开口了， 我们进去看看。 自从我们确定了坐标之后，齐家对寻找地宫的事儿一直表现得很积极。积极并不奇怪，但是积极过头可就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更何况 之前齐家还说啊，宝藏他只取一件东西，现在却让我不得不怀疑那句话的真实性。关键是他依旧是那副柔柔弱弱的样子，很容易迷惑老贾和陆素心。要不是我在苏公馆见识过他的手段和心机，哼，恐怕我也会让他给骗了。眼下他就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站在屋外说太吓人了不敢进去。我懒得搭理他，丢下一句你爱进不进，不进了就自己在门口待着吧你，然后拉着陆素心走了进去。老贾呢犹豫了一下也跟进来了。齐家看看四周围漆黑一片，那赶紧也跟进来了，嘴里还恨恨地嘀咕着，姓胡的你就知道欺负我。这间屋子看起来和周围的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全都是破破烂烂，所以虽然有扇木门，但木头早就烂了，一推锁就掉下来了。这是一间单屋，没有房间之分，而且比我住的那间还小一点。屋里大部分东西都已经看不出原形了，只有一张床还算完整。在房子的东南角落里有一个灶台，灶台这东西城市里现在不多见了，但农村还是随处可见。这个灶台是砖块砌成的，所以依然完好无损。我们用手电四下照了照，齐家说了一句，什么都没有啊。我说废话，难道还挂块大牌子写着此处有地宫啊。说着我把背包往地上一丢，从里面取出两把折叠铲，其中一把丢给了老贾。这种老房子的地面啊都是泥土，那个时候哪用得起水泥啊，所以很好挖。我和老贾你一铲我一铲挖个不停。我没到过墓，也不懂什么寻龙点穴，只能我从这头挖，老贾从另外一头开始挖，我们碰运气。挖了足足一个多钟头，我和老贾累得都快直不起腰来了，却什么都没挖到。屋子里到处都是堆起来的土啊。老贾蹲在地上不停地喘气，兄弟啊，信不信你搞错了呀，啊，什么都没有啊。我也弯着腰喘气，我哪知道，这都快半夜了，咱们抓紧时间吧。陆素心一把抢过我手中的铲子，我来吧。哎，这种体力活是男人的事儿，女人就别掺和了。我说着要去抢他手里的铲子，陆素心躲了一下说道，怎么还看不起女人啊。说着跑到灶台那边去挖土，那一片我刚刚挖过，但是因为后劲儿跟不上就挖得不怎么深。陆素心跑了过去，高高的举起铲子，我刚想说你这样哪像干活的样啊，结果他一铲子砸下去，土里发出了咚的一声响。这声音不大，很沉闷，但是我和老贾却跟弹簧一样立马跳了起来。陆素心也很惊讶，我跑过去抓着铲子用力推了推，推不下去，下面硬邦邦的。陆素心问我下面这是有东西，我点了点头，然后和老贾对视了一眼，挖。这一次我们两个人挖了不到十分钟，土下面就露出了一块黑黝黝的钢板，大概一米见方，钢板旁边的部分则有一圈水泥，应该是用来固定住钢板的，在旁边还是土。齐家在后面探着脑袋问， 佛塔地宫应该不是这样的结构吧。 老贾指着那块钢板说，这里好像是个防空洞吧，还是什么军事设施啊。这肯定就是入口了。我二话不说拿起铲子一撬，咔嗒一下，那钢板就被撬动了。原来并没有什么机关，钢板只是盖在了上面，有一端则被固定了起来。钢板打开之后露出了一个四方形的洞口，黑乎乎的瞧不清什么。我抓了一块土往里面一扔，马上就传来了声音，看来不怎么深啊。下面老贾说，这是个地窖吧，你看这边上 还有个梯子呢。果然在洞口旁边还有一个铁制的梯架，我用手晃了晃，那铁已经生锈的不成形了，我一晃居然就被我掰下了一截，这肯定不能用来爬了呀。没事，我带着绳子呢。我把那截铁架一丢，从包里翻出了一根10米长的登山绳。齐家面带惧色说， 这个地窖不是那个老爷爷挖的吧？ 陆素心说，看着钢板和梯子的生锈程度应该不止20年了，而且光是这个入口就离地面有1米，这个地窖的顶应该还要往下很多，普通人是肯定办不到的。我怀疑这里以前是个军队的设施，造这房子的人应该是恰巧造在上面了。我和老贾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已经把绳子给固定好了。老贾说， 兄弟，这次哥哥我先下去吧。 我对陆素心说，你就别下去了，在上面看着吧。陆素心犹豫了一下，拉了拉我的衣角， 我怕，要不我还是跟你下去吧。 此时老贾已经爬下去了，齐家见我还在说话紧跟着也下去了。齐家人刚下去，我就在陆素心耳边说了一句话，陆素心顿时惊讶地看着我。我小声问他，记住了吗？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兄弟，下来吧，这地窖只有4米多，不深。 我听到洞口传来老贾的声音。哎，知道了，贾大哥。我应了一声，背上一把铲子就准备下去。陆素心喊道， 等一下。 怎么了？我刚转过身来，陆素心 就抱住了我。 他在我耳边说道， 你小心点胡闹。 我拍了拍他的背。 你也是。 接着陆素心摘下了脖子上那道红绳，挂在了我的脖子上。我一惊，这陆素心嫣然一笑， 这是我的护身符。 顺着绳子一路往下爬，很快就下到了地窖里。刚下去的时候觉得空气很浑浊，很不舒服，可过了一阵子也就习惯了。我把自己的手电给了陆素心，所以地窖里只剩下了2个手电，光线明显不足。老贾说， 兄弟，这好像是个自建的防空洞啊。哥哥我下来之后就发现了，地窖比上面的房子要小得多，你看最多也就7-8个平方米，但是墙壁却很坚实，应该都是钢筋混凝土的。这边有2个坛子，里面有水，但架子上的东西好像是肉干，怎么看都像是有钱人自己建的防空洞啊。我走过去看了看，靠一侧的架子上确实有一片片黑乎乎的东西，旁边2个坛子里有液体，可是都已经发绿了，看起来还真有可能是个防空洞啊，何况还埋在地下。旧社会时期有钱人自己挖防空洞造避难所，这都是常有的事儿。毕竟炮弹无眼，谁都想活命。我问道，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吗？老贾苦笑着摇了摇头，嗨，就这7-8平米的地方，兄弟你自己看还能有什么呀。我一愣，心说怎么可能，辛辛苦苦绕了这么多弯路找到的地宫居然只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破地窖吗？齐家愤愤地踢了几脚纹丝不动的墙壁， 什么宝藏，什么地宫，我看这就是你们胡家的一个避难所，这么开玩笑有意思吗，胡大少爷？ 我瞪了他一眼，没理他，继续寻找线索。 还找什么找，屁大点地方。 他穿着皮鞋的脚狠狠踩了几下地面， 连地都是实心的。 被他这么一说以及皮鞋发出的声音，我忽然发现了些什么，这地窖的地面 不是像上面那样的泥地，而是实心儿的，但踩上去呢，并不是很硬，反而有种扎实平坦的感觉。刚开始我没在意，现在特意蹲下来用手摸了摸，一摸就发现了不对劲儿。这和四周墙壁以及天顶不一样，不是混凝土浇筑的，而是砖砌结构。我对离我最近的齐家说，把你手电给我。 干什么？ 他起先还不太乐意，但还是递给了我。接过手电，我照了照地面，这是砖头，不是混凝土。我一说，老贾也蹲下来照着地面。 哎，这砖不简单呐。 齐家不懂古物，问怎么不简单。老贾说， 你看这砖，表面颗粒细腻，质地密实，敲的时候还会有金石之声。我要是没猜错，这砖应该是1尺7见方的玉窑金砖。 齐家疑惑地问， 金砖，这不是石头吗？ 老贾笑道，妹妹啊，你说的那个金砖可不是这个金砖了。此砖因为质地、工艺、品相都达到一流，敲击铿然有声，这才被称为金砖。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这砖是以前皇帝专用的贡砖。 贡砖？ 我悠然道，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大兴土木建造紫禁城，经苏州香山帮工匠的推荐，陆墓砖窑被工部给看中了，决定始砖于苏州，择其邑于常州窑户63家。由于质量优良，博得了永乐皇帝的称赞，为窑厂赐名玉窑。老贾一笑，哈 哈，看还是我兄弟见识广啊。 可是我却在纳闷，这个防空洞四面混凝土，怎么地面就铺了过去帝王专用的贡砖呢？金砖是传统玉窑烧制业中的珍品，而且还是紫禁城专用的。据说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内的金砖是康熙年间铺设，已经数百年了，依然光亮如新。老贾还在和齐家解释金砖有多贵重，制造起来有多繁琐，年产量极低等等。我呢，则仔细地去检查地面上的金砖。因为玉窑金砖是贡品，所以砖上一般都会印有帝王年号和苏州府督造的印章。我找了半天，忽然在金砖的下方一角找到了一行字，抹掉灰尘才能看清楚，永乐十年工部督造，后面还跟了一个小小的乙字。我马上又去看其他金砖，发现每一块的同一个角落上都有这么一行字，永乐十年，那不正是大报恩寺重修的那一年吗？据史料记载，大报恩寺是按照皇宫的规格来建造的，难道大报恩寺也用金砖吗？这砖是当年大报恩寺遗留下来的吗？老贾和齐家发现了我的举动，我便告诉了他们。老贾看了半天说， 这个工部督造还可以理解，但是后面这个乙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用于辨识的记号呢？毕竟古代都是用甲乙丙丁的嘛。我说着，忽然脑子里灵光一闪，哎，等等，那第三把钥匙上面的字母不是 Z 吗？我一直以为表示深度，但是有没有可能那是个乙字呢？ 乙字， 你们想啊，乙和 Z 写起来差不多， Z 用摩斯密码表达起来更方便。齐家兴奋地叫道， 这么说来，如果 Z 是乙的话，不就是指这些金砖吗？ 老贾啧啧了一声， 那后面的数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问道，你们还记得 Z 后面跟的是什么数字吗？齐家迫不及待地说， 记得啊，4080嘛。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新华词典？ 新华词典。两人一愣，表情却不一样。齐家是一脸茫然，老贾则是一脸疑惑。新华词典里面有个东西叫四角号码。老贾指着我惊讶道：兄弟你细说。我得意的一笑。四角号码这个东西虽然没有摩斯密码那么高级，但是记得的人却并不多。可是巧了，我知道。所谓四角号码，就是汉字词典里常用的简字方法之一，不过事实上很少有人会用它。它是根据汉字的笔画笔形用数字来表示，四个角上的数字连起来就是一个汉字。小时候没怎么读书，老石头就逼着我写字读书，然后我磨洋工的时候就整天翻新华词典，没成想居然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了。老贾问：兄弟，那个4080对应的是什么字？我竖起了一根手指头。真。整个地窖一共22块金砖，但是从第三把钥匙遗留下来的信息来推断，这些金砖里只有一块是真的。胡青山留下的这一道考验，就是从这些金砖里找出那块真的，就是鉴真。这可不是个省力气的活啊。鉴定本就是一件看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像现在这种情况，在离地4-5米的狭小地窖里，所有光线都只靠两个手电，空气又浊又闷，谁能静得下心来鉴定？而且还是这么20几块铺在地上的巨大金砖。齐家自然是派不上用场了，我只能和老贾商量了。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而在这阴谋之中，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编辑张璐。 经过一番鉴定，几人终于找到了地宫的入口。地宫里箱子都贴着胡青山落款的封条，箱子里的古董价值连城。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古玩生死局》。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却不知道幸福。